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周杰伦的《借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马上听到的是华晨宇和杨宗纬的《国王与乞丐》。 怎么了怎么了，一份爱失去了光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因为爱坚固像石头，谁知一秒钟就碎落，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笑着，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越执迷越折磨，回忆还在煽风点火，明知往前就会坠落，到这里暗中犯寂寞，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已经开了我，痛多么深刻，难道一切就死了，安静了，不去了，为什么还拥有舍不得我，谁又能感受为你的我一颗往复的奢侈的 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组合呢，大家可能不会很熟悉，这个是环球唱片继2002年成功的打造出了最沙的一个男孩跳舞团体之后呢，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万中选一最爱跳舞，真正以跳舞为代表的少女团体，叫做 YAMI。 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 YAMI YAMI。 灯光燃来自四面八方，地板上开始缓慢的浮动，我的嘴角上扬，心里带过着鱼龙的想象，压你唱不所有人的想，压你动音不过的主张，等出发强势一响，抓住所有好奇的目光，我脸上挖个洞，你的浪漫早应该得到梦，眼睛的再过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点就通看一遍就懂，跟着我这个环节都跳动，要在不顾其实那样 身上带上一只狗压迷我与狗成一对但我不和我相同不是你足以学会自由但睫毛有一朵的红酒味道自带天空全身骨掉了狂风浪场上的红狗用手跳舞才是表秀你怎么有人不形容 头顶上挂的灯你的脑袋早应该走到风花烟火在过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天就痛感一遍就懂等着我向你换节奏跳动我的舞步其实被阳光的白天放空有一种一打开了小猪也占也有他们奔波的创意只有我都去 走 出发到了晚上快乐的人都该捧场这一切跟着你一起分享让睫毛有力的动作温柔四大天空这是我的放松让全场都轰动呀咪呀咪有招跳舞才是高手你怎么敢不心动 头顶上挂个洞你的脑袋早应该走到风花烟火在过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天就够改一遍就懂跟着我向你换节奏跳动我的步步其实被阳光的白天放空有一种一打开了小猪也占也有让我奔波的创意只有红豆去走 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网址。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 装修好选择北京美德你 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北京日月明物流三河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货物发运业务整车零单集装箱业务汽运铁路空运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国内国外专线直达空运包舱价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我以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源音响。 我可以走了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像一杯隔夜菜，我却要喝下它。

心疼不用加水，太浓太涩我的咖啡，眼睛哭得汗流浃背，不小心眼水我想念，为你竖大的肩脸红心跳，脸颊发烧，爱情为什么慢慢在发酵，点燃气泡，想你的拥抱，我的酒醉着，我和你笑，雪落你撒娇，一起连接记忆黑夜，空气中存在暖暖的想念， 人生要走很多的路，有笔直的坦途，有扬长阡陌，有繁华，有荒凉，无论如何路要自己走，任何人都无法给予全部的依赖，不回避不退缩，以豁达的心态面对，属于你的终将到来。接下来听到是汪苏泷的等不到你。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只是你却并不在意，爱的秘密藏心底，也不敢让你看清，怕你知道会对我不理，你不会懂我珍惜，生命有太多太多不确定，你是否想你要过目安静，为你我也放弃了原因，你能相信？就这样远远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给我关心，也不想我会和你在一起，就这样静静陪着你，不去讲更多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哦，亲爱的。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像是那场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农历3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廊坊晴转多云，23度到10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11度，近邻天津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你肝火旺的话，适合喝金银花茶。金银花自古是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不仅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还能有效地排除体内的毒素，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其他的花茶还有薄荷茶、菊花茶，都是适合肝火旺的人。肝火旺的朋友，你记住了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好到你们。成立于2002年5月的飞儿乐团，绝对是台湾乐坛有着自我风格的一支乐团，音乐内容涵盖了很多方面，比如说 rock、jazz、雷鬼等等等等，并且期望透过富有人文意涵的歌词，探究这一个时代的人对爱情、社会现象、宗教、心理、哲学观点，回归音乐新浪潮的文化涵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飞儿乐团《我最爱的人》。 寂寞让人彷徨，让人慌张，我不怕，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心的形状放在手上，放住它，我靠在你身旁，将眼泪都释放，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受伤，你的温暖是一扇窗，从天空都降下了希望。爱风铃人，我最爱的人，在这个黎明时分，你抵住了海，它洗尽所有的冷酷，我的灵魂。爱风铃人，我最爱的人，一辈子不愿转身，期待相见，它抚平所有的伤痕，感谢你的风铃人。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 Candy Kisses， 是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又是一些旧的让人再一次感叹时光荏苒的曲调，可能那些歌因为沾染了过去的气息，带上了一些故事，一点感情，就仿佛变成只有你才能读懂的私人日记。 放肆的高声叫，我快要融化掉，心狂飙，甜蜜正在持续燃烧。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Ve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只是你到现在脚步没有停下来，喜欢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也许时间太快，偶尔对你的伤害，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其实每个女人都习惯了期待，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每天醒来一刹那，有些像一个小孩，紧紧抱住你就舍不得放开。我熟悉的边际桥北，好将来拥有你，我们旅途愉快。你有时间的情敌，停下来为了爱，幸福就温暖地带。其实每个女人都习惯了期待，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每天醒来一刹那，也许像一个小孩，紧紧抱住你就舍不得放开。我熟悉的边际桥北，好将来拥有你，我们旅途愉快。你有时间的爱情里停下来为了爱，幸福就温暖地带。我熟悉的边际桥北，好将来拥有你，我们旅途愉快。你有时间的安静里停下来为了爱，幸福就温暖地带。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弦子的旅途愉快，接下来的时间我马上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他。 他一个人，他有很多个梦，他梦想有些人曾经盖住痛，他离开了 想敌不过夜色朦胧，背景的转折在令人朦胧的你就要清醒，抬头的满天星却挂念某一道彩虹，想你太匆匆的两手空空的心事太沉重，怕只怕做一阵阵惊扰的夜色朦胧，怕只怕才干的泪眼朦胧在一直也感动，流浪过多少夜只为了那一道彩虹，他在终点写一张明信片，住这颗等待被拆封的瞬间。 寂寞的季节，一年四个季节当中哪个季节最寂寞呢？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有的人说是冬季，冬季因为寒冷，一个人缩在被窝里面能够特别的感觉到寂寞。如果是你问我的话呢，让我感觉到最寂寞的季节就是秋天。秋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惆怅，每年秋天都如此，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种惆怅感就会越来越强，所以每次听到陶喆的这首《寂寞的季节》就会让我想到了秋天。虽然现在离秋天还有一两个季节啊，但是呢，哎呀，还是特别不喜欢秋天的那种寂寞的感觉。 风吹落最后一片下雪，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站在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地变，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烈是快枯黄的叶，仍尚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只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季节不停地变，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夜，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品味一零三三。 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你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木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德你。 亮银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深圳好花艺农大长紫图首届赏花节4月22日重磅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图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场县陈府镇紫图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畅享大厂最美紫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生活与梦想手续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而你在时刻将你弹着弹出琴，也会不停用那定时的黎明颜色完美的勾引，我已经开始迷失，火红的乌云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风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边敲着冰荒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脑子里跟随你突然转向了你，擦个玻璃墙的声音，只有空气烫着冷气，那个你跟随突然转向了你，我有着爱抒情的任性。在窗棂敲着冰荒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那的你跟随你突然转向了你，擦个玻璃墙的声音，整个空间的冷气，那的你跟随你突然转向了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联系，所以用爱脑底想那封信给你，减肥的距离加了多酸涩劲，不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跟随突然的想你，在不过无间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浓郁的马德里，跟随突然的想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真爱你的云》，这个是《风云》这个电视剧里面步惊云专属的歌。《风云》这个电视剧，我相信有很多80后啊、70后都特别的熟悉啊。当年那个 炸裂式的演技啊，现在被拿出来又重新的说了，哇，但是当时的时候确实没有觉得他们的演技有多么的炸裂，觉得非常好看。接下来听到这首风云的主题曲《真爱你的云》。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

想出去，不知道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分手不起 不起 不起 的 不 起，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分手不起 永不放弃，不起是最不由的一种情绪，不起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歌坛，小柯他凭借着自身对音乐的悟性和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音乐被广为传唱，作为国内呢最年轻的最受欢迎的音乐人之一的小柯是非常幸运的，在小柯走的音乐道路上面，他深知离不开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小柯虎，老虎的虎。 从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艰辛蔓延，曾经主宰一个湾，如今的凌乱，寄生的嘴脸又浮天，精疲力尽的傲慢，因为去躲避也不能丢脸，死后无言，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惊心蔓延，曾经住在一个湾，如今的流亡，寄生的自然又浮天，在爬向的深渊，斑斓的面孔比不过流言，打断双眉的脸流落在天边，光临君上何时酿成的麻烦，身影难以瞬间，你的陷阱你的欲念，好不应放在他乡的身边，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年，带着胜利的语言流落在天边，狂人群像何时漫长的麻烦，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翔《潜水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梧桐，拜拜，明天见。 我们用同样的语法，却听不懂彼此的话，有时选择沉默当作包容也是一种表达，就这样共存方法可以长久点吧。同行路上走的十分差，我们都对爱不知情况，不知何时该说何时该走，直到无法收拾后果。我们都对爱不知情衷，让你任性自由，我只能动也不动，就像潜水中困在不能 抒发，原来我的并非等于拥有，爱的错我错的爱，但不是真相。我们曾经爱的是当下，